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晚和明晚，美国玛莎·葛兰姆现代舞团将携舞蹈合集《寂静悲喜》亮相国家大剧院，为首都观众展现现代舞艺术的迷人魅力。成立于1926年的玛莎·葛兰姆舞团，距今已经有92年辉煌历史。其创始人玛莎·葛兰姆是与画家毕加索、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并驾齐驱的20世纪艺术巨匠，被世人尊称为现代舞之母。在今晚的演出中，玛莎·葛兰姆现代舞团将以5支舞蹈作品呈现葛兰姆舞蹈体系，传递自由不羁的葛兰姆式现代舞精神。从本周四开始到11月18号，百老汇经典音乐剧《芝加哥》英文版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在国际舞台上，经典音乐剧浩若繁星，然而《芝加哥》凭借舞美极简、黑色幽默等，获得了戏剧、电影、音乐等各领域超过50项重要奖项。北京人艺话剧《小井胡同》将从11月2号本周五演出到11月11号。故事讲述了生活在北京南城小井胡同中的几10个普通市民，从解放前到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这30多年里命运的变迁。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来关注旅游方面，旅游部门近日推出了西山、永定和文化带15处彩叶观赏点，包括百望山森林公园、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鸠峰国家森林公园、北京园博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西山八大处公园、凤凰岭自然风景区、房山十渡骏马乐园等等。香山公园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本周末还是游览高峰，请尽量平日游览，错峰出行，并且通过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买未来7天内的门票。除了赏彩叶，我们还可以去大兴新建成的亦庄公园欣赏粉黛花海。据了解，亦庄公园的粉黛花海面积足足有1600平方米，目前部分粉黛花已经开花，花期将一直持续到11月底。但是要提醒大家，粉黛景美，可不要践踏，因为被践踏的粉黛很有可能第二年就长不出来了。再来关注图书方面，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了解到，2018年度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项目评审工作日前已经结束，北京市151家实体书店总共获得了总计5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扶持。王府井书店、北京图书大厦、三联韬奋书店等品牌书店都入围，最终获得房租补贴和奖励资金支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 现在开阳路、马家铺东路、蒲黄榆桥的进城方向车多，远通桥到四惠桥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大，建外大街的进城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刚才我想了一下，因为非常非常的契合我们的节目开始的片花啊，就叫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从档案当中去了解一下我们北京电台的发展的历史。首先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同时也是原中国文化艺研网国家工程网站的总编辑郭大志老师。欢迎大志老师。 听众好，主持人好。 哎，大志老师呢，今天会通过档案当中的一些信息，还有自己的收藏，以及关注我们北京电台这一路成长的故事，来分享一下，我们广播的一个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这40年来广播的一个发展的进程。首先呢，我们可以提示一下大家，在微博上面，今天我放了3张图片，都是从大志老师的一篇文章当中荡下来的。其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收音机，有朋友已经发现了它的品牌，我们待会儿向大志老师来求证一下。还有是关于我们北京电台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文件，这个文件也很有历史感，很有仪式感，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我们了。说到我们北京电台的发展，那电台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跟大家沟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收音机。您算过吗？大概您家里边有收藏多少收音机？ 我现在收藏大概有近10台吧。 嗯，是不同时期的。 不同时期的。那个我现在最小的一台收音机是一个计步器收音机，那个、可以走路的时候带。 嗯， 然后还有一台收音机呢，我现在收藏最老的一台收音机是我爸送给我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 嗯， 那时候刚刚开始有半导体。就是现在所谓的袖珍收音机，刚开始有，那时候还不是3波段，是2波段的， 嗯， 就是有中波和短波，没有调频，但是那时候有中波和短波已经是非常好的了，而且那个是第一批，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半导体收音机里边有带那个调频，那个。带那不带调频，带那个东波和短波， 嗯， 已经是非常好，就是非常 非常先进了， 对，非常先进，很奢侈的一个。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流行学英语嘛， 嗯， 啊，就刚改开放的时候流行学英语。后来呢，我就跟我爸说，我想要一台小收音机。后来我爸就送了我一台， 嗯， 我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因为老爸也不在了， 嗯， 这就一个念想啊。好几次搬家就是想扔掉它，但是最后还是留下。我觉得这东西不能留，不能丢，一定要留下来。 现在还能用吗？ 能用 半导体， 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可以用，但是就是因为它没有调频嘛，就是有些台就收不到。 嗯 啊，然后呢，我还有2台非常有意思的收音机，我曾经在我朋友圈里晒过。一台是一个卡通收音机，这边是一个 圆的这个调台是用针来调台的，就像那个表针一样调台、 嗯、 然后中间是一个小兔子，然后是红黄蓝绿，带五色吧，特别漂亮一个，这边是圆的，这边是椭圆的， 嗯， 也很漂亮的收音机，那个是当年儿童台，北京儿童台的一个纪念品。 哦，也是咱们台 的 哦，一个纪念品。这个说起来很像我们小时候去看到的，也想买哦，各种各样的卡通形象的那个闹钟。 对对对对，都 是像那个闹钟的形象，只不过它是一个收音机。 对，这边多出来一个收音机的那个有调台的那钮、 嗯、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就是奥运会的一个纪念品，是某个公司，咱不说，因为没有那个啊， 嗯、 没有做广告的嫌疑、啊。 嗯， 某公司它是一个在奥运会的最大赞助商。 嗯， 它这台收音机呢，做成一个苹果电脑那种性质的。 是几几年的奥运会可以说吗？这个 应该是零几年的奥运会 啊，00、04、08。 对对对，嗯、不是零八，就是不是北京奥运会。 嗯，那有可能是04年那一届啊， 对，零四年奥运会，对，雅典奥运会。嗯，然后呢，它做成一个，它有那个显示屏，就是当年那个大电脑的那种显示屏，后边凸出来那种的，前面带键盘带鼠标，是红色的，很漂亮。 哦，就是他把这个收音机做成了一个电脑，嗯、感觉是一个 电脑。 做成 一个 电脑 的外形， 嗯、 然后它还有万年历，有这个钟表，有收音机，有三功能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一次采访活动的一个礼品，是一个两边带音箱的。嗯，前面是液晶显示钟表的一个收音机，这个是就带调频了。 嗯， 这已经带调频了。 嗯，那个有一点点像我们可以在一些历史的图片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要去穿着喇叭裤，然后扛在肩上的那个比较大的卡带机。 那就是、 有那么大吗？ 就这么大，就只有 啊，就正常的我们， 只有一个以前的那个就是CD 的那 Walkman 那么大。 哦， 然后两边有两个小音箱立着，可以调那个180度调角度， 音箱的这个角度， 对，那个非常好。 嗯， 然后最常用的就是一个三波段的一个小收音机，一个、 嗯、 一个那个现在都用德声的那个 啊， 那黑色 的那个。 对， 我们读书的时候也用那个听英语听力考试， 都用这个收音机了。 嗯， 然后我还有一台收音机呢，是一个收音机带录音机带电唱机的。两边有个木头，两个木头音箱，是台式的，可以放在桌子上，上面是个电脑机。 那个就比较大了吧？ 对，那比较大。 嗯 啊，然后我们家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我所接触到的第一台收音机呢，是50年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老爸老妈都是属于老革命嘛，就是工资比较高， 嗯、 所以那时候收音机是奢侈品。 嗯 啊，就是就跟现在。什么算就是家庭家用电器什么算奢侈品，我都不太清楚。反正那时候就是收音机， 嗯、可能有点算是发烧级的家庭影院了吧？ 对对对对， 嗯， 就是相当于像现在家庭影院，或者相当于特别大屏幕的那种、 嗯、 电视机的那种，那种 概念 的。 嗯， 然后我们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是一个苏联进口的，现在我在这个北京的这个二手收音机的市场上没找着那，就我一直在找那台收音机。因为那时候收音机后来卖了嘛， 嗯， 但是一直没有那收音机。那收音机是一个正方形的，正方形的呢，然后上边带一个电唱机。 哦， 但是也是两波段的，可以收短波。 嗯， 那时候两波段就很高级了。 嗯 啊，那时候是电子管的，电子管那时候就是那时候都叫几灯，就实际上是几个电子管。 嗯 啊，现在的所谓的胆机，香港人讲胆机，实际上就是电子管的。 嗯， 这种收音机或者功放， 嗯 啊，那电子管呢，就是五灯是最高级的，那就是五灯的， 哦、 五灯收音机，而且带电唱机，而且电唱机是三速的，三速就是最全的了， 嗯 啊，就是三个转都可以用， 但那个也挺大的吧， 也挺大的， 因为它的功能比较全， 功能挺大，就大概有这么大吧，这有多少？二尺见方， 就有一点点像大概可能不到21寸，17寸的电视机。 对，比17寸大一点， 大一点， 21寸小一点那种，那么大， 嗯 啊，那个收音机一直用了很长时间， 嗯 啊，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家还有很多那黑胶唱片，可以听唱片， 嗯 啊，然后那时候呢，那个那时候就是所谓收外国电台，就叫收听敌台了，你知道吗？对，那个收音机可以收到。 哦， 可以收到那个， 而且很清晰吗？ 就很清晰， 音质还不错。 对，因为它是苏联生产的嘛，那时候中国最进口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苏联的东西了。 嗯， 它可以调到短波，可以调到收听到外国台。 嗯， 然后呢，实际上我跟广播实际上挺有缘分的，有几件事儿特别有缘分。一件事儿呢，就是我在1976年的时候。我曾经在那个东四地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 嗯，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借用了一个小学的一台，这个放大机，就是所谓现在公放哈，就是扩音机，那时候叫扩音机，扩音机还有这个电唱机，还有那个话筒，还有那个大喇叭，把大喇叭架在房顶上，那时候就我弄了一个人的广播站。那时候广播站特别流行，那时候都实行叫大喇叭广播了嘛。 嗯， 对。 今天我们微博上面也有听众说，看到这三张图片就想说什么什么开始广播了， 对对， 就 大喇叭广播了。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把那个就是等于是采编播一体化了，然后抗震救灾的常识。 我们现在也采编播一体化了， 对、好人好事、然后我自己播，然后就那一条胡同里都能听见，大喇叭架在房顶上，一条胡同都能听见。然后这由这个呢，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就是我小时候吧，那时候一开始没接触广播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人比较喜欢琢磨哈，就有一个叫记录速度广播，那时候有一个记录速度广播新闻，那时候中央电台，它这个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然后连标点符号都说出来，逗号、句号、惊叹号、什么三节号。他一个字一个字念，为什么呢？后来我琢磨出来怎么回事了。就那时候，因为呢，收音机是不普及，收音机算奢侈品吧。那时候更半导体就更别提了哈，就是袖珍收音机更别提了。那时候都靠大喇叭，就是不管工厂、机关、部队、学校，都是大喇叭在那广播。这校园里包括什么单位的大院子里都是大喇叭广播。然后呢，中央这个广播新闻呢，他就用记录速度广播以后，那广播员便于他记下来。然后再通过大喇叭呢，然后传播到更广泛的这个听众的耳朵里去。这个、 有点像现在的速记。 对 啊，但是我说的比较慢， 说的非常慢， 能够记准确。 对，他用记录速度广播啊，就一个字一个字念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 意思。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是应该是50-60年代。 记录速度广播， 记录速度广播。那时候因为还没有，那时候因为你想，那时候半导体都要到70年代才开始慢慢的普及，然后越来越小。然后到袖珍那种，就是那时候都还是电子管就很贵，它因为生产成本很高嘛，所以那时候就大喇叭是听广播的唯一途径，基本上是唯一途径啊，因为不是每家，因为我们家那个收音机也属于奢侈品了，不是每家都有收音机，就跟后来不是每家都有电视机一样的，就收音机普及了以后，后来电视机不断的普及嘛，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等于我第一次我最早听的广播应该就是小喇叭了，这个我觉得好多 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第一次都是小喇叭， 好多老年的听众哈，或者包括是青年听众都是从小喇叭开始接触广播哈，打滴答打滴答，然后什么绿青椒，什么灯笼裤红青椒，什么红衣裳啊，就这种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孙敬修讲故事，然后从这开始，然后呢等到大一点呢，就实际上就那个这因为是那个中央电台的嘛，这大一点以后接触到北京电台就是长篇小说联播， 哎，现在我们这个节目也还有，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就说跟文艺台的缘分就从这儿开始， 对，长篇小说联播， 对，那时候我上小学，60年代的时候上小学， 嗯， 然后我就回家第一件事就中午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扔了书包就听长篇小说联播， 是很重要的，生活当中很重 要 的 一 件 事儿，就是我先听了广播以后再拿来书我再看。就先从这个广播接触到这个小说，然后再拿书来看原著，都是这样这么一个途径。而且那时候呢，就是因为都住四合院嘛，就我们家放声音大，别人家也能听见，都能蹭听。就别人家放声音大，我也能听见。就这样，然后呢，就是这是等于我是那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跟咱们北京台的，最早的接触哈。有两件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刚才说的都是一路走来对于广播的这样一个接触啊 对对对 印象啊 对对对对 啊，然后哎机缘巧合说我还可以发生一点关联。 对、就是、 接下来要说跟我们北京台的关联 了。对对对对 对 就是跟北京台的那个最第一次呢，就是我1990年的时候那个 北京经济台成立， 嗯， 我参加了那个成立的那个读者座谈，我叫听众座谈会， 听众座谈会， 听众座谈会，就是成立仪式兼听众座谈会，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电台这个楼里边，啊，那个 时候我们那个楼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 嗯， 但是已经都多少年了，已经都 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了， 对对对，小三十年了， 嗯。 然后呢第二件事呢，那个我印象一到现在印象都很深，然后我真正见就进入了，因为那时候以前觉得 那时候可以见到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了，对不对？就是可以跟听众一起 对， 提意见呀， 对对 对, 对, 对、 希望我们能够做成什么样子呀， 对对 对, 对，就是经济台以后要怎么发展呀，要就是我建台了嘛，大家有什么想法哈，有什么建议什么的，那时候就这样。然后呢那是我第一次，我那以前觉得就电台特神秘哈，就门口都解放军站岗的， 嗯， 就都随便不能，虽然经过但是不可能进来哈， 嗯 啊，但是我那次我走进了电台， 感觉怎么样？ 感觉印象非常好，印象非常深啊，就是也见到了我以前只能听到声音的主持人啊，见到了电台的领导， 嗯 啊，挺好的。然后但是我实际上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去过中央电台。没来过北京电台，北京电台离我家其实更近，因为我们家住东四嘛， 嗯， 就东四离这儿特别近，就是老从这儿过，但是没有去过。然后中央电台那时候，因为我是也是做采访， 嗯， 我去过中央电台，啊，最早是从中央电台文艺部开始跟电台有接触，然后1990年呢，就跟咱们这儿的这个经济台开始有接触，嗯，然后还有一次呢，就是跟北京电台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我2003年。咱们第一次申奥， 嗯， 没成功那次， 嗯， 那次呢，我是也是做采访，我是在音乐台待了一晚上，就等着，如果成功了， 嗯， 音乐台播出了，我们也回去做报道， 嗯， 但是那天不是没成功吗？ 嗯， 就等于白在音乐台待了一天，但是我等于我跟系列台就真正。